98.8 冰城 FM 94.5， 我们是五月天。 大家好，我是德尔叮当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我睇过一篇报道，有研究话喺马来西亚，我哋一生人有三分一嘅时间系喺车入边度过噶。嗱，呢个我系认同嘅，因为每日翻工放工都塞喺车度，时间都浪费晒。所以有时候我哋都会先去食啲嘢，又或者饮下嘢先至翻屋企。而呢个网民提供嘅故事，就系发生喺每日都会出入嘅公寓的停车场。金仔住的公寓停车场和公寓是分开两栋建筑的，需要行一条天桥才可以在停车场行到公寓入口搭电梯回家。因为金仔就很少做运动的，所以每次由停车场行到公寓他都会有些气喘，有时被保安老陈见到，老陈都仲会笑佢，话自己一把年纪，体力都比金仔好好多。金仔就好鍾意饮酒嘅，而自己住嘅地方放工时间都要塞好耐先至返到佢嘅公寓，所以金仔索性就饮酒饮到好夜先至返屋企嘅。有几次甚至饮到半夜，饮醉咗返到公寓，仲要路诊扶住先至可以行过天桥返到公寓。今晚金仔同一班嚟自英国总公司嘅高层去食晚餐，仲饮酒饮到好夜。返到公寓停车场嘅时候已经係半夜三点半。饮醉咗嘅金仔入到停车场仲闹咗一句，咩事呀、今晚停车场咁暗嘅，唉，仲收我哋咁贵嘅钱，灯坏咗都唔换。金仔开住车灯慢慢揸嘅，终于到咗自己嘅车位。喺褪车入车位嘅时候，金仔感觉到自己好似碰到啲乜嘢，但係因为停车场太暗，他在倒后镜都看不到什么，心想可能是垃圾吧。因为太累和太醉了，金仔也都不去查看，打算走到公寓的时候跟保安讲声就算。整个停车场非常之昏暗，只有通往公寓的天桥的灯是着的。金仔走到天桥中间的时候，突然间一阵怪风在背后吹过，金仔回头看一下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金仔继续进入公寓，电梯竟然自动打开了。金仔走入电梯准备要闩门的时候，隐约见到天桥那边好像有个人向他挥手。当时金仔以为那个人都要搭电梯，所以就按住不闩门。但是当那个人越走越近的时候，天桥的灯光让金仔看清楚那个向他挥手的人，吓到金仔即刻飙冷汗，急急地按闩门掣闩电梯门。因为天桥的灯光照到那个人是没有面的，而且满手都是血。金仔整个人吓到不敢动，不敢打开眼，担心自己一打开眼就会见到电梯里面有那些东西。他住七楼的，当金仔听到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电梯跑向自己的屋企。谁知 当佢一行出电梯，又迅速咁跑翻入电梯。佢望一望个电梯掣，竟然系14楼。佢想揿7楼嘅掣啦，但系发现竟然冇第7楼嘅掣。一阵阵怪声喺电梯外传入嚟，吓到金仔全身发震。佢谂到大堂应该有保安嘅，就揿落底层嘅掣，但系唔知点解电梯去到4楼嘅时候竟然停住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金仔吓到缩喺电梯嘅角落，唔敢张望。过咗一阵，金仔冇听到有任何嘅声音，就慢慢打开对眼，一望出边漆黑一片。金仔鼓起勇气，立即揿闩门掣。当电梯门关上，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，唔该，我要去停车场啊！金仔转身，一个无头女鬼就企喺自己身后边，我嘅头留咗喺车入边，吓到金仔大叫啊！电梯门一打开，金仔就一支箭咁冲出电梯。佢见到保安树嗰度有个人，好似系老陈。金仔边跑边嗌：老陈，成栋公寓都系鬼啊！我哋快啲走啊！金仔突然间停低脚步，面前嘅老陈转过身，竟然系冇面，而且满手都系血啊！我叫你等埋我噶。点解你唔等我就闩电梯门啊？第二日，警察嚟到公寓嘅停车场，只见金仔坐喺自己部车嘅驾驶座度，喐都唔喐，已经死在车入边，过后证实是死于心脏病。而金仔的死状非常之恐怖，双眼擘得好大，大到好像眼珠就嚟要跌出嚟咁，个口亦都擘到好大，好像要嗌但系冇声发出嚟咁。当警察移开金仔部车，见到有个尸体被金仔的车剪压住，尸体的双手被卷入后车轮，而面部就被车身压到变形。过后亦都证实这个尸体是属于保安员卢陈。在这里再次奉劝各位，饮酒唔好揸车，可以叫人载，又或者索性喺车入边瞓，以免发生意外，害人害己啊！下一期更多怪异事件同你分享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，我是李心洁。